博士， 博士， 白净， 白净， 童话， 童话， 停电， 停电， 纯净， 纯净， 明镜， 明镜， 情绪， 情绪， 决定， 决定， 学校， 学校， 巡视， 巡视， 悬念， 悬念， 城市， 城市， 群众， 群众， 沉默， 沉默， 迟到， 迟到， 文化， 文化， 文具， 文具， 疑问， 疑问， 杂志， 杂志， 同伴， 同伴， 同意， 同意， 实践， 实践， 神话， 神话， 培训， 培训， 回忆， 回忆， 矛盾， 矛盾， 排队， 排队， 询问， 询问， 别墅， 别墅， 连队， 连队， 回信， 回信， 值日， 值日。